stars appeared. 最早的影片是无声的，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卓别林的某些无声喜剧。在20年代末期有了有声电影，你可以听到人们讲话，也可以听到音乐。到了30年代，出了一些著名的歌舞片和警匪片，新的影星出现了。在这里我们会看到 WATCH watch. So Bruce, can you tell me some difference between see and watch? I believe the two terms see and watch are often used synonymously. I see the film, meaning in the present tense, right now. I watch the film usually means that I'm sitting and enjoying it, but basically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The terms are interchangeable. 在我感觉，卧室会有更深的精神层面上的一种享受 ，enjoyable。 而且表达的呢是在观看这部作品的过程当中，而 see 呢，通常我们会说see a movie 或者是 see a film。But we usually say watch TV,、 mm-hmm. watch the game, watch the match,、 mm-hmm. right? Not watch my do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eing and watching is that watching suggests a more passive relationship, so we're being entertained by something.、 Mm-hmm. We're sitting back.、 Mm-hmm. We watch the TV, we're watching the film. I see something means that I'm doing it in the active present.、 Mm-hmm. 这里面呢我看到谈到了这个 silent films,还有 talkies, 指的就是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 同时呢这里面有一句话 In the late 1920s came the talkies. 这句话呢是一个完全倒装句。它的谓语动词呢came 提前了，同时呢把它的状语 In the late 1920s 前置。我们大家知道倒装句表示一种强调，同时呢也有部分倒装句，比如说 Here we go, 这就是一个部分倒装句。Late 1920s 指的是20年代的后期或者末期，比如说1927年、1928年、1929年都可以说 late 1920s。那如果是20年代早期，我们可以说 early 1920s， 指的就是1920年、1921年、1922年。最后一句话里面同时出现了 hear 和 listen。那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hear 呢更多强调的是一种生理上的听到，我听到了什么声音。比如这里说的就是 hear the people speaking， 听到人们说话。 listen 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深层次的理解层面的东西，比如说 listen to music， 你肯定能够感受到音乐里面所含有的艺术气息或者更深层次的东西。那举一个例子， sorry I wasn't listening， 对不起刚才我没有用心听。 关于无声电影呢，我想 Bruce 可能会告诉我们更多，因为无声电影也不完完全全都是无声的，同时呢它也有一些音乐的伴奏。我们来问一下 Bruce， 这是不是真的？ Well, is it true for silent movies? You cannot hear people talk, but you can still listen to the music, right? Yes, because there is a live pianist playing usually. Traditionally, that's what would happen. Today, people try to reproduce that, but they have sometimes ensembles or groups of musicians who play to old silent movies. It's very fun. It's improvised? It's always improvised. 而且这种无声的电影呢，通常都是在现场能够听到这种钢琴的即兴演奏。哇哦，没有了这种现代化的手段，但是同时要求我们的艺人呢，这个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所以呢，现在有很多无声电影都已经成为经典的影片了。 许多无声电影演员呢，就像大名鼎鼎的查理·卓别林，也在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心中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的形象戴着一个小礼帽，拄着一个小拐杖，同时撇着他的八字脚。 尤其是那一双大鞋。 对。 OK。 到了30年代，出了一些著名的歌舞片和警匪片，新的影星出现了。Musicals 就是歌舞片。Gangster films 就是警匪片，同时呢，我们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影片的类型。我们在这里问问 Bruce 好了。Bruce, can you tell us some kinds of films like musicals, gangsters? There was a famous 1930s dancer and singer, Fred Astaire. He made some very famous musicals. For instance, one was called Top Hat. There was a famous actor, James Cagney, who played in a famous movie in the 1930s called Public Enemy.He played a really tough character. 这个 musicals 现在更多的是翻译成音乐剧。其实这个音乐剧呢，在无论是在这个美国的百老汇，还是在英国伦敦，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在北京呢，现在大家也能够看到很多原汁原味的 musicals。 And other sorts of films, apart from having gangster film? Drama is another one. Mystery. The film star Humphrey Bogart was in many mysteries and dramas. Kung Fu movies? Kung Fu movies is really something that didn't come so much out of Hollywood, but Hong Kong. There's competition to Hollywood. It's not the only movie center. Hong Kong was a big movie center beginning in the 60s. Everyone knows Bruce Lee.、 Mm. And in India, Bollywood is a competition for Hollywood.、 Mm. Yeah, 刚刚 Bruce 呢也谈到了一些戏剧这样的一种形式，还有悬疑影片叫Mystery films、 嗯、 但是呢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其他的形式，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看韩剧，那么这个韩剧大家叫做肥皂剧啊， The soap opera or sitcom opera、 both of those, soap operas and sitcoms, situation comedies, are products of television. When television became popular, these were two very standard formats. The soap operais usually dramas, often romantic dramas, and the sitcoms are series of comedies. There's usually one or a character or a family of characters, and they go through a different、misadventures every week. 嗯，很有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段。 After the war, at first Hollywood was very successful, but then television became popular. 战后好莱坞最初也是很兴旺的，但后来电视普及起来。At first,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了这个短语。刚开始，最初 ,very successful。Successful, 我们知道是成功的意思，在这里解释为这个产业十分兴旺。And popular, popular 在这里意为普及的意思。我们也可以说很受欢迎或者是很时尚的，比如说 popular music, 流行音乐。 People no longer went to the cinema. 人们不再到电影院去了。No longer 表示不再的意思，时间不再延续下去。同时跟 no longer 比较像的还有一个短语叫做 no more, M-O-R-E, 表示的是数量或者程度的减少。比如说 I have no more to say, 我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So Hollywood started making films for television. Start doing something. Start to do something.Start 后面可以接 doing 形式以及不定式 to do 的形式。Start doing 呢就表示开始着手做一件事情。Start to do 表示你停止了手头的工作，然后又开始做一样事情，就可以用 start to do 来表示。 Then in the 1970s, they discovered that people still went to the cinema to see big, expensive films such as Jaws or Star Wars. 在这里呢，我们发现了一个由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 that people still went to the cinema to see big expensive films such as Jaws or Star Wars 跟在 discover 这一个及物动词的后面 such as 这个短语表示一种举例 such as Jaws or Star Wars 比如大白鲨或是星球大战 So Jaws and Star Wars、are very famous films in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In the 1970s, yes, Star Wars tooka couple of decades to complete the series, so that is even more famous. After 70 years, they are still making films in Hollywood, and people watch them all over the world. 经过70年，他们仍然在好莱坞设置影片，这些片子全世界都有人看。在这里我们又接触到了 make film, 那就希望大家记住这是设置电影的意思。All over the world, 全世界，这也是一个固定的用法。Watch them,这里的 them 指代的就是 the movies or the films。 1911年，自从这个好莱坞第一家电影制片厂成立之后呢，有许多的这个电影公司也在好莱坞落户了。著名的电影公司，比如说像美高梅公司 ，Metro Goldwyn Mayer， right？ Metro Goldwyn Mayer， 派拉蒙公司 ，Paramount， 20世纪福克斯公司 ，21st Century Fox， 华纳兄弟公司。 Warner Brothers 还有环球公司等等 Universal 嗯，也就是说在同一年啊，大概有15个这个制片厂在这里定居，成千上万的梦幻制造者也紧随而至了。1929年5月16号奥斯卡金像奖第一次被颁发， 当时的门票呢是$10。好莱坞著名的星光大道，星光大道 Walk of Fame， 始建于1958年。1960年2月9日，女演员乔安妮·伍德沃德得到了第一颗星的殊荣。今天的好莱坞呢，可以说是一个多样的、充满生机和活跃的地区。它在美利坚和中国文化当中呢，已经具有了重大的象征意义。可以说，好莱坞的发展史就是美利坚和中国电影的发展史。好，非常感谢王老师和 Bruce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Thank you, Bruce. Thank you, Belinda. Okay, thank you. Okay, next time. Okay, that's all for today. Bye, everyone.